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9章凤凰挽歌第103集。 走吧，哈利。不，你不能待在这，哈利。走吧。不， 哈利不想离开邓布利多，不想到任何地方去。海格扶着哈利肩膀的手在颤抖。这时，另一个声音说道：“ 哈利，走吧。” 一只小了许多的、更加温暖的手握住了哈利的手，把他向上拉。哈利糊里糊涂地顺势站了起来，直到他茫然地穿过人群，从空气中飘来了一丝花香，这才意识到是金妮一直拉着他往城堡里走。听不清楚的话语从四面传来，抽泣、叫喊和哀嚎划破了夜空，但哈利和金妮继续向前，走上台阶，进入门厅。一张张面孔在哈利视线的边缘晃动，人们盯着他，窃窃私语，惊愕迷茫。他们向大理石楼梯走去，格兰芬多的红宝石散落在地上，闪耀着血滴一样的红光。 我们去小医院， 金妮说。 我没受伤， 哈利说。 是麦格的命令， 金妮说。 大家都在那里，罗恩、赫敏、卢平和所有的人。 恐惧再次从哈利的心中升起，他刚才几乎忘记那些一动不动的躯体了。 金妮，还有谁死了？ 别害怕，我们之中没有人死。 但是黑魔标记，马尔福说他踩到了一具尸体。 他踩到了比尔，但比尔没事，还活着。 然而，他的嗓音有点异样，哈利心知不妙。 你确定？ 我当然确定，他只是伤得很重。芬利尔·格雷伯克袭击了他，庞弗雷女士说他不会，他看上去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。 金妮的声音有点发抖。 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。我是说，芬利尔·格雷伯克是狼人，但他当时没有变成狼形。 其他人呢？当时地上还有别人。 纳威也在医院里，庞弗雷女士认为他会完全康复的。弗雷维教授也被打昏了，但他没事，只是有一点虚弱。他坚持要去照顾拉温克劳的学生。死了一个食死徒，是被那个大块头金发食死徒射出的四处乱飞的杀戮咒击中的。哈利，如果我们没有赫涅给的符灵剂，我想我们肯定都阵亡了。那些咒语好像都刚好差一点点，就是击不中我们。 他们到了校医院，推开门，哈利看见纳威躺在门口的一张床上，明显是睡着了。罗恩、赫敏、卢娜、唐克斯和卢平围在最里面的一张床边，听到开门声，他们都抬起头。赫敏跑了过来，一把抱住哈利。卢平也满脸忧虑地走了过来。 你没事吧，哈利？ 我没事，别人怎么样？ 没有人回答。哈利越过赫敏的肩膀，看到比尔的枕头上躺着一张皮开肉绽、奇形怪状、无法辨认的脸。庞弗雷女士正在用一种刺鼻的绿色药膏擦拭她的伤口。哈利想起斯内普青灰魔杖，马尔福被神风无影切开的伤口就抚平了。 你不可以用一个魔咒或什么把它治好吗？ 他问庞弗雷女士。 没有魔咒可以治疗这些创伤， 庞弗雷女士说。 我已经试过我知道的所有魔法，没有一种可以治愈狼人咬的伤口。 但他不是在满月时被狼人咬的呀， 罗恩说。他低头凝视着他哥哥的脸，好像能用目光使他的伤口愈合似的。 芬利尔·格雷伯克没有变成狼形，所以比尔肯定不会变成一个真的。 他有点不确定地看着卢平。 对，我想比尔不会变成真正的狼人， 罗平说， 但并不是说一点变化都没有。这些是带魔咒的伤口，他们不可能彻底愈合，而且比尔今后可能会有些狼人的特征。 邓布利多可能知道该怎么办。 罗恩说， 他在哪儿？比尔是听从他的命令迎战那些疯子的，邓布利多要对他负责，他不能就这样放手不管。 罗恩，邓布利多死了。 金妮说， 不可能。 罗平狂乱地把目光从金妮转向了哈利，希望他能否认，但哈利没有。卢平瘫坐在比尔床边的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。哈利从没见卢平失控过，哈利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什么不体面的隐私。他转过身，却撞到了罗恩的目光。他们默默地交换眼神，证实了金妮所说的话。 他是怎么死的？ 坦克斯低声问。 是怎么发生的？ 斯内普杀了他。 哈利说， 我当时在场，亲眼看到的。我们一起回到天文塔，因为黑魔标记就在那儿。邓布利多病了，他很虚弱，但我认为当我们听到有人跑上楼来时，他已经意识到那是一个圈套。邓布利多用魔咒把我定住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专任一行医，然后马尔福从门口进来，交了他的武器。 赫敏猛然捂住嘴巴，罗恩叹息着，卢娜的嘴唇在打颤。 来了更多的狮子毒，然后斯内普。斯内普下了手，阿瓦达索命中。 哈利说不下去了，庞弗雷女士突然泪如雨下，别人都没注意到她，只有金妮低声道：“ 嘘，听。” 庞弗雷女士用手捂住嘴，倒吸一口气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在外面黑暗中的某个地方。凤凰正在用哈利从未听过的方式唱着令人动容的凄婉挽歌，像以前听凤凰的歌声一样，哈利感觉到这首挽歌的曲子是在他的脑海里，而不是在现实中，仿佛是他自己的悲伤化作了挽歌，在校园和城堡的窗户间回荡。哈利不知道他们站在那里听了多久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听着这哀悼之歌会得到一丝安慰，只感觉过了很久，麦格教授才推门走进病房。同其他人一样，他身上也有战斗后的痕迹，脸上有些许擦伤，长袍也被撕破了。 茉莉和亚瑟正向这边赶来， 他说。音乐的魔力被打断了，大家好像从恍惚中惊醒，都转过身去看着比尔，或是揉揉眼睛，摇摇头。 哈利，怎么回事？听海格说你当时是和邓布利多教授在一起的，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海格还说斯内普教授好像参与了什么。 斯内普杀了邓布利多， 哈利说。麦格盯着他愣了一会儿，然后令人揪心地摇晃起来。庞弗雷女士已经冷静下来，他向前跑了几步，用魔法变出一把椅子，放在了麦格的身后。 斯内普。 麦格虚弱地说，跌坐在椅子上。 我们都怀疑，但邓布利多相信，一直。斯内普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 斯内普是很高超的大脑封闭大师， 卢平说，他的声音刺耳，与平时大不一样。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。 但是邓布利多发誓说他是我们这边的人， 唐克斯轻声道。 我一直认为邓布利多一定知道斯内普的一些情况，而我们都不知道。 他 总是暗示他有牢不可破的理由信任斯内普。 麦格教授喃喃道，一边用格子花边的手帕擦着不断流泪的眼角。 我是说，考虑到斯内普的过去，大家当然会对他存有怀疑。但是邓布利多明确地告诉我，斯内普的忏悔绝对是发自内心的，他不想听到一句说斯内普的坏话。 我倒想知道斯内普是怎么说服他的。 坦克斯说， 我知道。 哈利说，大家都转过身盯着他。 斯内普透露消息给伏地魔，导致伏地魔追杀我的父母，然后斯内普告诉邓布利多，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那样做的后果，他十分抱歉走漏了消息，他对于他们的死感到遗憾。邓布利多就相信他了？ 卢平难以置信地问。 邓布利多就相信了，斯内普对詹姆的死感到抱歉。斯内普一直憎恨詹姆，而且他认为我妈妈也意见不迟。 哈利说， 因为他是麻瓜生的，他叫的泥巴虫。 没有人问哈利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，好像大家都迷失在恐怖和震惊之中，正试图接受这些已经发生的荒诞事实。 这都是我的错， 麦格教授突然说道，他看上去不知所措，双手拧着湿乎乎的手帕。 是我的错，是我让弗利维晚上去叫斯内普的，我竟然还请斯内普来帮我们。如果我没有通知斯内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可能不会加入到食死徒那边。我认为在弗利维告诉他之前，斯内普并不知道食死徒在这里，不知道他们会来。 不是你的错，弥勒娃。 卢平肯定地说， 当时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帮助，知道斯内普会来我们挺高兴的。那么他到了之后是直接加入食死徒一边的吗？ 哈利问道，他想知道斯内普奸诈和罪恶的每一个细节，拼命搜集更多仇恨他的理由，发誓要报仇。 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发生的， 麦格教授心烦意乱地说， 一切都令人迷惑。邓布利多说他要离开学校一会儿，让我们在走廊巡逻以备不测。莱姆斯、比尔和尼法朵拉都加入进来了，于是我们在一起巡视，一切似乎都很平静。所有通往校外的秘密通道都被堵住了，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飞进来。进入城堡的每一个入口都罩着强力的魔法，我仍然没有弄明白食死徒是怎么进来的。 我知道， 哈利说，他简单地说了那一对消失柜组成的魔法通道。 所以他们是从有求必应屋溜进来的。 他不由自主地瞟了罗恩和赫敏一眼，他们俩都显得很狼狈。 是我搞砸了，哈利。 罗恩沮丧地说， 我们照你说的做了，检查了火点地图，没有看到马尔福在上面。我们想他一定在有求必应屋，所以我、金妮和纳威就跑过去守在那里，但是却让马尔福给溜过去了。 我们守了大约一个钟头，他从那个屋里出来了， 金妮说， 独自一人抓着那只恶心的枯手， 他的光荣之手， 罗恩说， 只有拿着他的人才能看见亮光，记得吗？ 不管怎样， 金妮接着说， 他一定是在检查食死徒溜进来是否安全，因为他一看到我们就向空中扔了个什么东西，顿时漆黑一团。 从秘鲁进口的隐身烟幕弹， 罗恩痛苦地说， 是弗雷德和乔治的。我倒要问问他们都是在跟什么人做生意。 我们试了所有的办法，荧光闪烁，火焰熊熊， 金妮说， 没有东西能穿透那一片黑暗，我们只好从走廊里再摸索着出来，同时还听到有人从旁边冲了过去，很显然是因为马尔福有光荣之手，可以看见并引导他们，但我们不敢施任何魔法，怕误伤了自己人。当我们走到一个有灯光的走廊时，他们都跑光了。